妹妹背着洋娃娃，走到花园来看花。娃娃哭了叫妈妈，树上小鸟笑哈哈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，穿过高山，飞过小溪，不知逃了几百里，达到家里，达到家里。妈妈看见真欢喜。